Hello，大家好，又系我哋人民主场啦。 系啦，咁啊，10月22号系逢得三，咁就前补分，咁啊，继续喺咁压迫嘅环境下都尽量发声啦。咁上个礼拜，我谂大家自己人有听节目，或者甚至乎冇听节目，但系有留意开呢个人民力量嘅 Facebook page，或者系阿快必谭德志嘅动向啦，Patreon 又好，Facebook 又好，都知道其实佢上个星期一。而其實預咗星期四添嘅，就係會續審佢嗰個煽 14條罪， 動文字罪， 系啦， 係啦，就係話佢喺街站啊、健康講座啊，就嗌一啲口號，咁就係一個煽動他人會做一啲嘢嘅，即係可能散播仇恨又好，煽動人哋做暴力又好，咁又星期一就繼續續審啦。唔知大家有冇去聲援啊？ 星期一我有去。 我星期一上就冇去嘅，咁我星期一。下晝人星期二上晝有去，咁佢預審3日， 本来系3日 係啦， 嘅， 咁 咁 但係 但 日 系 半就完成咗啦。 系啊，星期二嘅下昼就已经结束咯， 係 好 下 像 晝1點到就已經結束，即係 系啊 下 系 晝停都冇開就已經完 啊，系 成 啊系 咗。 啊， 咁嚟緊就其實應該係等到佢12月14號呢，就會有個結案陳詞嘅雙方，咁之後就應該係會定罪啦，同埋判刑咁樣咯。 系啊，咁12月就结案陈词，可能又再拖下呢、这个。先至判嘅，因為佢唔 可能 會 拖一 係 個 咯， 禮拜、2個禮拜咁啦， 係 因 咯， 為 係 有 咯， 時都會係咁，即係就算定咗罪，佢都會再判刑，即 嚇， 係又話可能睇下求情信咁。咁但我哋兩個都叫有去啦，即係雖然唔係去足，咁都去每人去咗1/3，咁可以都講下今次其實審呢，主要就係審關於嗰啲文字啊，真係即 又 係 係咩嗰幾個咯？咩 光復 光復 香 香 港、 港 時 時 代 代 革 革 命 命 嗰 係 八 咪 隻 有呢、 字。 这個咩港獨啊、分裂啊咁嗰啲 系 咁 啦， 嘅嘢 会唔会或者会 啦？ 唔会煽动到一啲他人会做一啲暴力嘅行为呢？系 係 咪 啦， 同时要煽动紧，即系有将香港分离嘅一个意味呢？咁其实之前有2日系再喺7月嘅，就系 係啦， 睇片嘅嗰时， 係啦，係啦。 就系睇翻去街站或者健康讲座啲片。咁今日即系今个星期呢2日就系讲翻嗰啲 咁 文字 係 啦。 專家證人作供咯， 系啦，专家证 嚇 人 咁 俾呢 啊 个控辩双方盘啦，可以 控 话。 方嗰個專家證人就係、是、都係唐英偉案 唐 嘅 英傑 嗰、那 案， 個唐英傑案嘅嗰、那個即係姓劉嗰條友 係啊，劉 啦 志鵬， 嚇 就嶺南大學嘅教授嚟嘅。 咩嚇咁啊呢、啊這個辯方呢邊咧就係、是、都係嗰兩位啊，一個係 梁曉 梁 芝，但 教授 係 女士嚟嘅。 李立峰就冇出現嘅，唔知有冇代表到 佢 啊 係有 快 遞 必。 交咗嗰啲報告啦，應該係，不過就話 冇 好 出 似 庭 係 答辯咁樣。 冇作供，冇現場作供啊，好似係咪因為個官話唔使啊，定咩啊？因為咧，其實咧，我自己咧就係、是、星期一去咗咧，我覺得法官咧真係咧，即係呢啲係小，呢啲係我哋啲小女人啊嘅感覺啊，即係個感受嚟嘅吓，咁。我覺得個官咧就係響即係辯方大律師呢、這個盤問呢個控方專家證人嗰陣時咧，哇！法官大人咧就做咗嗰、那個控方專家證人嘅代言人咁嘅喎。 點解呢？因為上晝我就冇聽到嘅，下晝聽到少少。 佢成日咧都係咧去。趌翻質疑翻咧呢、這個蔡大狀嘅問題，即係成日話人哋咧，即係問呢啲嘢咧，就係即係唔清晰喎。喂，證人都未出聲話佢唔明白，你使乜你咁快脆幫佢講啫？佢唔你即係變咗咧，我就覺得法官大人你好睇唔起個專家證人喎，你覺得佢嘅理解能力咁低嘅咩？ 嗱，我就咧即係公平啲咁講啦。咁如果咧，當呢個辯方證人，即係辯方嘅專家證人咧，被呢個可能控方或者辯方盤問嘅時候咧，如果呢位陳官陳廣慈大法官都有做嘅話咧，咁就公平喎。咁但係有冇咧？ 冇喎， 係啦， 輪到即係辯方嘅專家證人嗰陣時咧， 梁教授喺港大嘅梁教授係啊。 係啦，咁啊調翻轉頭，角色扮演咧呢個咁嘅法官咧， 就唔係呢個即係、就是、好似上即係、就是、控方嗰個咁啊，做咗呢個控方嘅專家證人嘅代言人，而係成為咗乜嘢咧？ 主控官嘅代言人。 冇錯啦。 因為我下晝就開始有聽到啦，同埋第二日都有嘅。 即係咧當大狀即係引即係叫做。又不是叫做審的，即是我們辯方的大律師去問這個辯方的證人的時候，那些叫什麼呢？ 那個不是應該盤問，叫什麼？是不是都是叫盤問？ 都叫的，其實 那那時候呢，就調回轉呢，大法官呢就成為了呢控方主控上身了，就不斷地去質疑啊 ，challenge 啊嚇，嗰、那個我哋嗰個梁教授啦，哇！直頭咧，阿梁教授咧就係咧，唔係俾控方嗰個主控去審啊，係真係俾大法官阿法官去審佢。 因為我嘅印象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即係睇戲又好，事實都好，咁、我哋打官司，我哋控方梗係想揾盤。即係盤問翻辯方嘅一啲可能係破綻，或者係佢嘅專家報告有啲位係可能係不盡不實，或者係唔夠清晰、唔夠全面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周天恆嗰個檢控專員度咧，不停問咧，你唔知佢問緊乜嘅，不停喺度兜圈啦、遊花園。反而咧，阿法官咧有時會可以講到一啲 point 係真係令到阿專家證人咧都話係有啲位去做得唔夠嘅，即係反而係阿法官咧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嘅。而而阿控方的檢控專員咧，佢不停都好似係唔知道做乜咁嘅，好似變咗係阿法官咧教啊，喂，周天恆，你條友唔係大律師係咪真係乜都唔識咧？咁樣跟住就教佢咁樣。點解周天恆唔係大律師咧？如果大家去旁聽咧或者見咧，佢係冇戴嗰個假髮嘅。 係啊。 其實因為之前呢、這個。通過了一條法例咧，就係、是、幫政府做嘢嘅一啲事務律師咧，都可以履行咧大律師嘅工作，但係政府先可以咁喎。而佢哋一離開政府之後咧，就唔可以再做呢樣嘢啦。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周天恆基本上只不過咧難聽啲講係 濫竽充數， 係政府一隻狗添噶嘛。佢唔做政府工，佢根本就做唔到佢而家喺法庭上面做緊嘅嘢。 係， 所以根本就九唔搭八嘅呢條友，即係呢個題外話。所以繼續講翻係啦， 係啦，咁所以咧， 大細超嘅問題。 嗱，其實咧，喺法庭上邊咧，控辯雙方嘅律師咧，即係喺呢個盤問嗰度咧，咁其實啲盤問技巧咧就一定係噶啦，即係問下問下，即係好似叫做點啊，氹你落答，人人都係咁做噶，其實即係唔可以話係控方就一定即係有定或者係冇，係控辯雙方都會喺即係盤問證人嘅過程之中咧，就要揾破綻啊嘛。呢、這個咁嘅法官就係啦，佢不停咁樣去咧，及住咧呢個阿蔡大狀咧，阿蔡大狀 set 住本來就啲嘢咧，就係、是、咁當然係啦，要揾嗰個證人嘅破綻啊嘛，佢咪就係阻止佢跌落個氹度咯，即係我個意思啊，即係個法官啊， 我明白， 佢阻截呢啲技巧去即係。俾嗰、那個專家證人去呢、這個即係 冇咁容易去一路被引導落去啦。 係啊， 同埋另一樣 嘢，其實係唔公平嘅喎、哦。調翻轉頭，你控方你又可以，咁只不過呢個辯方嘅大證人嗰個立場堅定，係因為佢個證據係堅定啊嘛。 同埋如果用即係大家都一樣嘅嘢嚟講啦，最簡單就係、是。當阿蔡維邦去質疑啊，因為劉志鵬即係控方嗰邊嘅專家證人咧，佢係用到一啲話咩歷史學嘅角度去做嘅。咁啊，蔡維邦大狀咧就即係辯方代表快必嘅，就問佢一啲可能係佢史學嘅專業資格咁樣。咁但係咧呢個時候 其實唔算係質疑佢嘅資格，只不過係 唔係我覺得用質疑呢個字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啊，法官就話我哋唔應該咁樣做嘅，因為嗰個係專家證人，即係我哋唔應該去質疑佢哋嘅專業嘅資格，因為既然係法庭都認可佢啦，咁佢係有嘅。咁但係到咗呢個控方 就去問呢個辯方嘅教授嘅時候，因為咧阿梁教授主要咧，可能佢而家喺 ConU 都係關於一啲 bilingual， 即係雙語系，而且係偏向英語嗰邊嘅嘅，可能係研究或者教學範圍，就問翻佢關於中文嘅專業資格有冇咧。咁但係阿法官係冇阻截佢呢件事喎，係唯有就係阿教授就話其實佢中文不嬲都好好去。學士學位又是主修中文，舊時中文都是攞 A 咁樣，先可以解決到呢樣嘢。其實呢啲就已經係唔公平嘅地方，即係同一個問題都係質疑一啲某啲專業性嘅資格、專業性嘅範疇。咁點解呢邊唔問得，嗰邊又問得呢？即係個法官其實有冇自己有冇去諗過去都幾唔 fair 啊？ 其實咧講真，法官你有既定立場咧就。個個都知道啦，即係做呢個咁嘅審訊咧，都知道係只係一場呢、這個。 唔係佢不停重申，我唔會未審先判嘅。 講咩？佢唔係未審先判，佢已經有既定嘅判決噶啦。係真係啊！咁只不過你都冇做得咁樣衰啊嘛！我哋呢啲咁嘅小市民師奶仔啊，都覺得你做得好樣衰啦，好做到出曬面啦，係咪發麻風都發到上面咁樣樣？ 咁可以講下嗰個內容嘅，即係劉志鵬都係用翻喺唐英傑案嗰、那個即係類似嗰、那、嗰、個那個發言啦。 仲有就係、是、嗰、那個法官質疑阿梁教授，因為佢喺英國嗰邊讀書啊，英文啊，咁啊對於呢個中文咧嗰、那個即係理解啊，或者佢而家去做證咁。 主控官，主控官質疑嘅，阿、啊、法官就冇講出嚟嘅呢個。 咁但係。其實咧，嗱我即係讀書讀得唔叻啦嚇，咁啊中學啫，咁但係我都知道咧，漢學啊，即係啲權威咧，其實喺呢個外國人嗰邊都有好犀利嘅噃。 其實係啊，係 咪啊？ 同埋佢哋有一個重點就係、是、呢、這個可以一陣講，講咗個阿劉志鵬佢。即係都係用翻唐英傑案嗰時，就係話光復香港個光復兩個字就係咩？要收復落入敵人的土地或者敵人的領土。咁、而時代革命就係話要推翻個政權，所以咧綜合嚟計呢八個字咧，就係、是、想將香港咧有分離主義嘅，將佢分離於祖國嘅，分離於中國嘅。但係其實佢喺唐英傑案嗰時咧，同即係另一位專家證人李立峰，即係當時唐英傑案專家證人。他其實都承認，即係除了他啱啱講嗰兩個意思啦，其實都仲有其他嘅意思，可能係修復啊，又修補翻啊，而時代革命個革命可以係改革啊，可以係重大改變呢啲。但係佢唔知點解咧，而家又可以攞翻一套佢自己都唔係100% 信服，佢自己都唔係100% 信服嘅人，又掉翻上法庭繼續講。 咁但係咧，同樣嘅啫喎，阿法官咧都話，都我記得係響啊，就係、是、劉志鵬嗰陣時，即係講嗰陣時，佢就係吉啊，即係質啊，呢個蔡大狀咧就係話，即係啲中文啊，係會因應時代咧嗰個語境啊、地緣咩情況啊，係會有唔同噶嘛。但係咧，當佢咧去到梁教授嗰陣時咧。佢又質疑翻梁教授嗰啲即係話咩用數據啊咁嗰啲咧，亦都總之啊，我唔記得咗，即係講我唔記得咗佢點講。但係咧，當時俾我印象就係、是，咦？做咩你頭先上晝講嘅嘢同下晝講嘅嘢係可以調轉嘅咁？ 因為個立場唔同咯，講個人唔同，咁所以即係去到最後，劉志鵬講嘅時候，呢、這個立場新聞都有講嘅，就係、是辯方其實我記得係控方都有問到，就係話香港人加油呢五隻字咧，其實都係可以有煽動嘅意味嘅。佢舉咗個例咧，就係話咧，如果一個香港人同一個大陸人打交嘅話咧，如果你喺隔離嗌香港人加油咧，呢、這個已經係構成一個煽動嘅罪行啊！佢都會覺得，佢應該係有煽動嘅意味啦，因為佢係語言學嘅專家，因為佢唔可以話係罪行，就係咁樣啦。即係原來香港人加油都可以。 其實佢使乜俾舉例啊？佢直頭話：阿郭佩凡講咗啦，咁咪得咯。而家郭佩凡都係咁講噶嘛。 係啊，其實唔知香港人加油啊。咁如果你諗落去係咩都得。 所以話， 即係所有口號性嘅、或者 係去即係馬拉松啊！而家咩馬拉松、渣打馬拉松咧，就係話啲人唔準著有咩政治口號啊！香港人加油都唔得啊嘛，係咯。 但係個主席又話冇所謂喎，即係香港加油應該冇問題喎。因為其實我哋奧運嘅時候唔係嗌香港加油，可以嗌啲咩咧？其实如果用他的角度，香港人赢都不得的， 係啊， 因為兩個嗱，一個香港人，一個大陸人打交，咁你香港人贏都唔得，咁究竟點樣先係唔會係做一個煽動嘅罪行呢？咁所以其實根本就係佢講曬，雖然佢話個語境即係講一句嘢個語境係好重要嘅，即係可能同一句嘢喺唔同嘅語境，確實咧係會有唔同嘅意思、唔同嘅諗法、唔同嘅嘢表達到出嚟。咁但係好似而家咧個法庭全部人都已經忘記咗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呢件事嘅， 冇呢支歌仔噶啦。 因為如果有100個意思入邊只有一個意思咧係真係會有煽動嘅。即是煽動人的含義的話，那你怎樣去證明說那個人即是這件事就是快必他就是想煽動人你可能做一些暴力的事或者是分離祖國呢將香港根本你都證明不到的，但是他們好像當沒有了疑點利益歸於被告這件事， 其實現在、就是、 唐英傑案都是沒有的， 不單止證明不到其實是沒有添，那他都要騙到你有， 是啊，他只要這個字是可勝在，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唐英傑案就是說那八隻字公開的時候革命，只要可勝在到那個分離組的意思其實已經夠入罪了，其實都不用繼續審下咒啦，如果是這樣你用回唐英傑案其實我們自己都心裡有數，究竟快點點判， 其實佢都係嘅，所以等唐英傑案完咗啊嘛。 係係，佢完全係啦。係咯。咁所以即係劉志鵬大概就係作供到呢樣嘢啦。如果大家記得佢之前俾人問過佢參與過光復元朗嗰個遊行嘅，即係佢就話我係關心學生，佢唔係真係遊行嘅。咁我梗係信佢啦。如果唔係佢做乜而家走去話賴到説説聲啦，嗰時就一定唔會出嚟嘅。但我不覺得是關心學生的，純粹博下鏡頭而已。那時人家又問他光復元朗為何去，他就說、哦、我不知道我行動是做這件事，還有純粹是關心學生。但有一件事， 喂，沒得不知道的，當定性了那時 候，是啊，其實是啊， 就是的了，你即使你 不通那個地方，他們很喜歡的、那個地方發生暴動我走過而已，跟著你不知道的話你就不會出現在現場了，是啦、啊、你出現在現場你就有份參與了， 不是咯， 所以其實佢冇得唔知嘅，咁佢話唔知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佢又有講到話好多嘅詞典字典，光復都係佢講個意思，革命都係佢講個意思，好多咧都係排第一位嘅。跟住係啦，佢仲話排第一位係有意思嘅添。但阿梁教授下晝咧就即刻話俾佢聽，即係阿控方問佢，咁點解咁多會排第一位？其實排幾多位係冇意思嘅，因為每本字典咧。個排位的方法是不同的，有些字典可能是跟回去歷史上面哪個出現先就排次序，有些就是個編者覺得哪個的意思是最多人用就排在第一位，所以其實排第一這件事是沒有一個大家共同的目的，究竟為什麼要排在第一位，所以連這個這麼基本的東西，連用本字典呢，其實劉教授都不懂的話呢都挺大件事的。不過呢我又跟朋友都討論過的，他呢其實可能他都很有料，他都很博學的，但是他既然要上一個是人都知道他說什麼都對的庭的話，那他又還不用準備那麼多啦， 那當然 隨便就 行了，其實都已經準備了很多的了，他那個立場來講他覺得 是啊，上去在那裡亂說、啊、狗說就行了，真的，所以即是而梁曉芝教授即是辯方的專家證人，那他都是說回即其實光復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革命也可以有一些重大的改變，而他的觀察所得其實很多政治口號啦，因為其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都是一個政治口號，即可能背後的理念大家是明白的，但是他的政治口號究竟怎樣去、很 practical 即是很實用性地去做出來呢，其實政治口號是很模糊的，是的，所以這個是大家即係一百萬個人，可能聽到光蝕都有一百萬個唔同嘅意思嘅。確實可能有啲人聽到咧係會覺得有獨立嘅意味啦。咁就真係可能係分離祖國。 但係有啲人其實係諗住去到即係一國兩制早期嗰陣時，即係剛剛阿董即係回歸之前之回歸即係嗰陣時，即係九七啊，至到可能係2000年啊，咁嗰段時間啊，咁都係回歸咗。 係啊係啊，其實所以好多人更加會覺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係想修復翻一個已經可以話變咗質或者殘破咗嘅香港。 係啊，係啊， 時代革命就係希望一個重大嘅改變，變翻我哋熟悉嘅香港。係 啦， 其實呢個喺阿快必之前網台佢自己咧都係咁樣去解釋呢八個字嘅。 啊，咁唔知有冇阿控方有冇攞阿快必喺網台呢條片出嚟咧？ 梗係冇啦，如果控方嘅。 但係咧，佢又好得意喎，佢係攞咗誒，係咪控方攞出嚟㗎？阿梁天琦嗰条片咧， 系梁天琦嗰条片，即系造势大会 系 赢得六年。 阿、法官睇睇下，睇到即刻唔过瘾啊！ 系啊，睇咗一阵， 俾人唔肯，即系唔肯再播出嚟啦、啊，就嗱嗱即刻要截停咗。 佢话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咁就唔需要喺度播放再宣扬呢个信息。佢咁样讲啦。 喂，而家唔系宣扬喎，喺法庭度宣扬咩？只不过系呢、這个诶。 有證據就拿出嚟， 係啊係啊，而且仲係控方拿出嚟嘅。咁但係當時阿梁天琦解釋得好清楚啦，時代革命點解要叫時代革命啦，係啊。 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可以自己去即係睇翻，就算同埋其實我覺得咁樣都唔係好 fair， 即係梁天琦講嗰個意思係咁，咁係咪快必講嗰個意思又係咁咧？係 啦， 或者係調翻轉係啦，呢個係我哋要去諗嘅嘢，同埋。even 梁天琦嗰時有冇煽動人哋去做一啲嘢咧？我自己覺得係冇嘅， 喺條片度都冇啦。 係啦，咁所以同埋另一樣嘢喎，當中又有另一位證人咧，係一位警察嚟嘅。咁佢就話做咗一個督察，佢就話做咗一個又係報告啦、研究啦，佢講到好犀利 research。佢就話佢有去研究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字出現，同時咧有暴力事件出現嘅日數咧係。有幾多日嘅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好想問啦，即係我哋做小學生實驗都知啦，養蠶豆一個就擺喺冇水度，一個就擺喺冇水嘅棉花度，一個就擺喺有水又有棉花度，咁先得噶嘛？咁你係咪同時你去篩選埋嗰度嗰啲人當日嘅人有冇講到香港人加油咧？有冇講到可能黑警嗰啲咧？咁又有冇講到五大訴求咧？咁係咪啲變咗呢啲全部都係煽動，全部唔講得咧？即係。所以究竟當時同埋嗰啲暴力行為係咪有個必然嘅關係咧？根本佢就證實唔到。何況就算佢嘅片段有，咁但喺每一次嘅街站或者每一次嘅健康講座，啲差佬都喺曬度喎。咁快必有嘅健康講座或者佢嘅街站有冇暴力行為咧？有冇人堵路咧？ 梗係冇啦。 咁又點證明呢八個字係原來會煽動到做呢件事嘅咧？ 冇噶，唔紧要噶，今时今日唔使要啫，真系做到噶。 系啊，就算个专家证人又好，辩方律师又好，甚至乎我呢啲骑呢 show 都好，都讲得出一个咁显浅嘅道理。但系12月14号，即系 咁，其实 我哋唔会乐观噶啦、 啊， 我就唔会乐观啦，好现实嘅有啲嘢。 一定系呢、這个 餐在判几重嘅啫，咁、啊、所以就 系、是、 香港就 系 咁 啦， 香港就系咁啦，而呢个文字狱嚟嘅。講一下啫，即係我好記得好多人都中意話快必嘅，即係無論佢嘅朋友又好，或者係可能佢叫做啲政敵或者唔中意人都好，呢條都得把口嘅。而家就話俾你喺香港，我當佢真係得把口啊，得把口都唔得啊，你講嘢都唔得啊。唉，同埋所以，但係我都希望12月14号，我就一定會去嘅，即係去 上週定下週啊？ 應該都係上週嘅，都係應該9:30，咁就繼續。去翻灣仔嗰邊區域法院嗰邊，即係聲援啊，快必又好，支持快必又好，即係去見證一下啊、個即係文字獄啊，原來都可以判刑咁都好。咁啊，唯一希望就唔好判咁重咯，因為咁啱又想講其他案最近發生嘅好多又係年輕人嗰啲都係判得好重嘅，即係中大啦，中大嗰。五位學生啦，就4年9个月至4年11个月不等，就係、是、告佢哋暴動罪。咁咧，係啦。 咁嗰、那個女學生啊， 傅海晴， 係啦，真係 佢就最後自己陳詞，佢就話權威就唔一定係啱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喺佢哋度。咁佢唔覺得權威一定啱。如果覺得重判係會令到佢有悔意或者係點嘅咧，就釋除轉變。 其實我覺得佢咧呢篇說話呢又是一下撕爛那班那樣的，就是法庭啊，高高在上的那些法官的那個畫皮啊，你們根本就不是代表正義， 但是你們經常就說我即是依法判刑啊，即是依法辦事啊，你們這個畫皮，即是聊齋那個呢，那隻鬼啊，哈哈，那塊面皮其實是用這個所謂的什麼司法正義的畫皮去這個包裝這個極權的迫害咯。 是啊，明顯是，因為其實我呢就在有一套紀錄片叫《中大保衛戰》的，咁就應該可能而家都唔上得噶啦，但我就曾經睇過。咁其實呢五位後生仔點樣被捕嘅咧？咁據我所知，其實中大被捕嘅人咧，大部分都係可能係即係佢哋講要談判噶嘛。首先呢、這個嗰啲警察就長期喺中大嗰個門口，其中一個門口就係二號橋，佢哋就叫咁就。一路可能射催淚彈啊，想攻入嚟啦。咁其實就有啲教授或者校長啦，最後就係想去到嗰度同警察談判嘅。咁前面就呢學生啦，或者係後生仔啦，就係喺前面就同啲警察講話有老師有教授嚟緊。咁咧就唔好開槍， 係啦。 當然佢大家態度都唔會好啊，呢個持平嘅，即係唔通我對住你一個對住我開咗十幾下。廿發催淚彈，然後就話：，誒、哎，警察先生啊，我哋仲有人嚟緊，我梗係話撲你個街，有啲教授嚟緊，你唔好再開槍啦，咁樣噶啦。咁但係喺嗰時咧，即係嗰啲老師未到咧，就嗰扎警察就衝咗出嚟，就拉咗幾個。咁而應該呢幾個就係其中入邊，我喺畫面見到俾人拉嘅。咁所以其實佢喺身上咧係冇任何武器嘅，即係亦都冇所謂嘅催淚彈啊，唔係汽油彈啊嗰啲嘅，即係呢一班更加係嘅。咁但已經係重判四年九個月至四年十一個月不等。呢一班係一班大學生，又係嗰句啦，次次都係咁講嘅。明明係社會嘅棟樑，就俾呢個政府咧搞到又變咗政治犯、在囚人士。咁所以就係、是，唉，都係好心噏嘅。仲有就係另一個啦，旺角亞蘭中心嗰度又話佢搶槍啦，個31歲嘅扎鐵工人，咁又係重判7年嘅。咁個官直情話咧，其實區域法院咧係嘅量刑咧都不足以去反映佢嘅嚴重程度嘅。咁如果係咁，你做咩唔攞去高等法院審咧？ 唔係， 等陪審團一齊去審下啊嘛。 咁佢哋而家咧， 不過如果去，不過如果攞咗去高等法院審嘅話咧，就變咗犯國安法嘅，咁就又唔需要陪審團添嘅。啊，幾時用埋國安法嘅秘密審判？我真係都好想知道。 其實佢都想嘅，你估佢唔想咩？ 一步一步可能用緊啦。咁除咗佢哋之外，今日仲有支聯會有五位幹事俾人哋拉咗，還押緊 啊 嘛。而其中法官係俾佢保釋嘅，俾佢哋保釋。 係啦，今次就俾曬佢哋五個保釋，因為咧佢好似唔係全部人都有申請呢、這個保釋嘅，有兩個好似冇申請，咁但係法官都俾埋佢哋喎。 就是周恆彤同梁錦威，梁錦威是葵青區區議會主席嚟，咁但係佢哋兩個即係周恆彤同梁錦威都是支聯會的常委啦。 唔係，周恆彤有申請保釋，周恆彤是 keep 住申請保釋的意思咧，就是我要繼續出嚟，我繼續要出嚟啊！ 呢個唔肯定，因為其實周恆彤仲有另一單案都是要還。 係啊，係啊，但是佢是一直都冇放棄，即係冇話叫做放棄佢嗰個保釋嘅權利嘅。唔知好似係8日一次申請保釋啊嘛。佢係講過，佢係會 keep 住嗰個保釋申請，而佢唔係因為話即係知道一定即係或者會有得走啊乜嘢，而係佢係唔會放棄佢嗰個維持翻佢嗰個做人嘅 自己嘅權利咯，同埋 咁 所以就係、是。 仲有兩個係唔係即係其中？ 但係佢哋都係俾咗保釋嘅，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嗰個法官係一樣都係嗰啲保釋條件，就係要佢哋唔可以再發表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嘅言論。咁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含混同模糊嘅，同埋都唔可以。 隨時你話你都可以話我犯國安法㗎。 啱啊！香港人加油都係煽動喎。 係啊，龍蝦都一樣啦，犯國安法啦，係咪 啊？係啊，可能我食波士頓龍蝦，佢可能都話我犯國安法。 澳洲龍蝦 嚇，唔係可能波士頓都係外國㗎嘛，波士頓美國㗎嘛，勾結外國勢力啊，勾結外國食龍蝦咁樣，佢哋可能覺得咁。所以周恆彤同梁錦威啱講過，佢哋就係拒絕呢個保釋條件嘅，因為佢哋覺得。即係言論自由咧，係 阿曾同就覺得言論自由其實隨時重要過人身自由嘅。 係啦。 咁所以佢寧願捍衞住佢言論自由嘅權利咧，佢就唔再保釋。咁梁錦威 嗱，佢係唔 接受 法官嘅保釋條件，即係呢啲保釋條件。 所以佢就放棄保釋啦。 咁所以，但係個問題係，你嗰、那個保釋咧嗰、那個。嗰份咁嘅叫做法庭文件啦嚇，咁、係法官簽名噶嘛，咁就要執行噶咯喎。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周幸彤都仲好啲，因為佢仲有另一單 case 在身，嗰單就係未即係都係要還押嘅。咁其實咧，懲教署咧都可以根據翻咧嗰一單嘅即係嗰、那個拘留嘅即係文件係繼續拘留佢啦。但另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佢係得呢一單 case 嘅啫嘛，咁法官簽咗嗰、那個保釋嘅放人紙啊，即係我哋俗稱啊嚇。咁懲教署仲點樣樣，仲憑乜嘢嚟到拘留佢咧？ 咁啊，因為其實佢哋兩個應該咁講，咁樣講清楚。 究竟拘唔拘留佢啊？應該咁。 佢哋兩個咧就係、是、因為唔接受到保釋條件咧，想撤回呢個保釋嘅申請嘅。咁、但係個官就話：我唔會接受你呢個撤回保釋嘅申請。佢話嗰份文件咧就喺台面噶啦，其實自由就喺你嘅手入邊。 嘥氣。 係啦，咁 自咩由喺佢手？ 咁我諗應該唔簽就會繼續還押嘅，咁又不過都好少可能係咁樣嘅。 嗱，即係我頭先就係講啦，阿周幸彤咧，你懲教署都仲可以話哦，佢咁仲有一單，咁我可以繼續即係收押佢啦，咁梗係啦，我繼續要 keep 住佢喺監房裏邊啦。咁但係另外嗰、那個佢得呢單 case 嘅啫喎，法。即係阿大老爺，即係我哋啲懲教署都係咁叫啲法官。阿大老爺簽咗放人紙噶咯喎，即係咧嗰張咁嘅即係保釋嘅嗰張嘢咧，咁我哋就叫佢做放人紙噶嘛。咁簽咗放人紙噶咯喎，咁監房仲點樣樣拘留佢啊？嗱，我唔識嘅，因為我未做過呢、這個監房裏邊嘅嗰個收犯嘅嗰個叫收押所收押唔係叫收押所嘅，RO 啊嚇 ，reception office 啦，我未做過嗰範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唔識嘅，係啦嚇。嗱，咁只不過收押所就係荔枝角成座啊嘛，咁每啊咁佢都係嘅，裏邊嘅嗰個 office 裏邊啦，咁係啦，咁呢個荔枝角收押所又憑乜嘢去繼續收押佢咧？嗱。現在呢就是那個人呢就是拒絕簽那張文件，其實呢 他其實是申請了撤，即是他申請撤銷這個保釋的，是個官不 給的，是的，所以我想都唯有呢是放他的，但是我不簽這份東 西，他應該還在玩的，但是 我不這個接受你那個保釋條件，你是你放我的而已，你放了我我就繼續可以說話咯，是不是這樣呢？咁啊，继续呢个掌掴呢个香港嘅嗰啲法官， 应该要睇下究竟之后报道会系点。但系正常就应该继续还押紧嘅。咁但系调翻转， 唔系啊，我就 系 话你冇惩教处冇嗰个合理性，冇嗰个权力去再还押佢啊嘛。因为惩教处去收押一个人，佢嗰个权系边度嚟咧？就是、法庭法官签嘅嗰张文件俾佢噶嘛。咁而家法官系未？簽了張放人紙，即係保釋紙嘅咯喎，而只不過是因為即係嗰個即係走得嗰個啦嚇，咁佢就唔肯接受你呢啲條件，我唔簽，我唔要，我亦都取消咗嗰、那個申請，但係呢個有兩個冇呢個申請嘅個官都俾咗佢啦，咁唔係話你冇申請。就唔可以法庭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唔俾你保釋啊嘛，都可以俾你保釋噶嘛。咁同樣地，你就算撤回咗，佢都係法官都係俾咗你保釋，都係可以繼續保釋噶嘛。只不過我就係唔要你嗰個保釋條件，我就係唔遵守咯。 但係咁，我就係、那個意思就係其實係個官無聊啫。今次，因為其實佢就係會申請翻，即係佢哋兩個就已經申請撤回呢個保釋嘅申請啦。咁、即係佢哋簡單嚟講就係放棄翻呢個保釋嘅申請。咁、正常情況咧就係個官咪哦好啦，咁你放棄翻，咁我咪唔批你保釋咯。咁就解決噶啦。咁但係佢哋要放棄嘅時候咧，那個官又話唔批准佢哋申請呢個放棄保釋。所以就變咗咧， 嗰張紙又好似前錢咧咁講咧，就可能擺咗喺度咧，就唔知道又會人簽定冇人簽啦。咁所以就要去咁，但係我覺得以呢個常識去諗啦，以正常嘅，當然喺香港都唔正常噶啦而家。咁應該就繼續還押緊嘅，就係咁樣咯。要睇翻個報道究竟係 唔知啊， 究竟之後會 我覺得就係、是、懲教署冇呢、這個即係權力再去收押 我就係知，我就係知權，即係懲教署就呢幾個有冇罪我唔知啦。我就係知懲教署就一定冇權力收押呢個陳同佳嘅啫，係啦。因為咧點解又要 啊？咁啊係喎，係喎， 梗係冇啦。人哋坐完監出翻嚟啦嘛。 係啊，仲有就係你都話啦，係要經過法庭噶嘛，冇法庭嗰一個 step， 你點懲教署點可以隨隨便便扣留？ 係啊，即係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如果大家知前日啦，即係二十號，係 啊， 咁就潘曉榮嘅媽媽，咁就即係想揾呢、這個，即係想 幾個人啊， 想揾某幾個人咧、啊、去一齊去傾，究竟點樣去解決陳同佳殺咗佢個女，但係遲遲咧，即係去到即係冇受到司法制裁呢件事啦、啊，因為佢要去到台灣先得嘅，咁、佢就想揾呢個陳同佳啦，揾、呢個嗰時又。非常之熱心幫佢嘅周浩鼎、李慧瓊啦，嚇、時任而家保安局局長啊鄧炳強啦，同埋咧嗰個牧師啊， 係啊，一個好大愛嘅神職人員啊嘛， 係啦、啊，咁當然最後咧就係、是、冇人出席， 一個都冇，係啊， 係啦、啊，咁啊潘媽媽就 即係、就是、大愛嘅神職人員咧，即係都連呢個殺人犯都愛咧，就係、是、唔愛呢、這個即係、就是、被害者嘅家長咯。 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聖經，因為雖然我唔係信教啦，但我都讀過聖經嘅。即係聖經入邊咧有一堆人叫法利賽人嘅，咁嗰啲法利賽人就係話自己篤信聖經咧、但係其實係一啲權貴，淨係信聖經表面上嘅嘢，但係佢哋完全唔係行公義嘅。咁我覺得呢個管浩明咧得罪講句就擺明就係啦。因為即係佢有回應嘅，佢話其實咧一路都有同阿陳同佳聯絡，亦都有叫佢咧去台灣揾嗰啲咩單一嘅窗口，即係淨係佢自己唔會俾其他部門影響嘅。咁最後失敗，話台灣就唔俾。咁又至於阿周浩鼎同李慧瓊直情冇回應啦。跟住潘曉榮媽媽就話當時又用花言巧語去氹佢，話叫佢落答。就話一定幫到佢，咁到而家人影都冇埋啦。咁又鄧炳強就話唔關我事啦。不過咧，佢又即係唔關鄧炳強事，但係佢咧就喺嗰個公開嗰度咧就回應就係話：呢個係中國台灣嘅問題，係中國台灣政治粗魯，令到咧佢呢個犯人咧唔可以受到應有嘅制裁。佢不停提中國台灣、中國台灣呢啲事。 如果係咁嘅話，大家仲記唔記得啊？之前咧，水警咧咪俾大飛撞，跟住就有個女警咪浸死咗嘅。咁啊，然之後就話嗰兩個兇徒啊，唔係一個定兩個嚇、啊，總之就個兇徒咧，而家咧就響中國唔知邊度落網咗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就話會係響嗰度落網嘅嗰度咧。就是去審的了，就不會介返返嚟香港審了嘛。雖然撞死了那個是香港警察，雖然犯案的是在香港水域，應該是啦，是不是大飛 是、啊是啊、 水警去到那個地方還不是 香港 水 域、 香港水警不可以越界去中國水域的嘛，是不是、咁如果佢越界去咗中國水域，就抵佢死添啦，係咪？咁但係唔係啊嘛？香港水警喺香港嘅水域範圍之內執法、反手之法嗰陣時，而俾呢個中國嘅大飛同埋中國嘅呢個兇徒撞咗，咁啊殉職。咁而家咧就喺中國嘅唔知某度啦，我唔記得咗啦。咁啊呢個落網，咁啊又喺翻中國嘅嗰度咧就去受審。咁如果係咁嘅同樣邏輯。那個死者是香港人，那個兇手又是香港人，而呢他犯案的地點呢就是中國台灣，那既然個兇手就是在中國香港這裡呢就落網，那就在中國香港審咯。 其實某程度上如果用你啱的邏輯是啱的，那所以但我覺得他們又未至於夠膽咁做嘅， 但係咁喎，人哋好似台灣話咧，我俾曬啲證據你啦，你自己喺香港審啦，即係佢提出幾個方案嘅， 其中有一個咁嘅方案嘅喎、哦。 其實最簡單一個方案就係、是、其實之前如果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一個叫石棺藏屍案咧，入邊一個女仔叫咩小草咁樣，跟住最後冇事嘅，跟住就三個潛逃咗去台灣。咁、其實就係台灣嗰啲差佬咧，警察啦，台灣嗰啲叫警察好啲，尊重翻。咁咧就戒咗佢哋去上架飛機度，咁啊飛機上面有啲就嗰啲香港嘅差佬，咁咧 就大家交收， 系啦，其實就用呢個方法咧就去交收， 系啊， 咁嘅方式嘅，其實根本好多時就用呢個方法又得，咁但系點解即系林鄭就係2019年就唔肯做呢啲事？佢、覺得個逃犯修訂條例好巴閉好威，而家周浩鼎同李慧瓊就係想幫佢做勢，於是就夾咗阿潘曉穎阿媽出嚟、去做一個第一階段嘅政治操勞。跟住然之後搞到個大頭佛之後，而家咧佢阿媽就唔知點算嘅時候，就冇人幫佢。 係啊。 然之後阿鄧炳強仲要係咁提中國台灣，中國台灣。喂，其實唔好咁樣衰啦。就算中國外交部佢都唔會咁形容，佢都唔會講中國台灣當局咁樣，佢都係話台灣當局。 其實咧，講真咧， 又調翻轉 去講話中國台灣，其實就已經違反即係犯咗國安法噶啦，因為咧。一个中国嘅啫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嘛， 唔系佢就系 咁。你 讲话 中国台湾，咁而家呢个台湾又系一个中国咯？ 唔系佢嘅意思咧，就系 两个中国咯。 唔系佢嘅意思，绝对就系佢就系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或者台湾市佢嘅意思系。咁 但系人哋有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嘅。 唔係咁喺鄧炳強嘅眼中一定冇噶啦。咁但係我就係想講鄧炳強條粉腸，其實要用腦講嘢就係、是、咁。以後係咪講親香港都要加中國香港咧？佢以後講北京係咪都要中國北京咧？如果用前線嘅理由，更加應該要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每一個字每一個詞語都講曬出嚟。 係啊， 呢條白痴咧就真係覺得自己咁樣講嘢好醒 啊嘛，就係 好有型。 係啊， 跟住。就係、是、其實就算連台灣即係中國外交部都唔會咁樣講，同埋咁樣去贏到啲口舌之爭有咩意思咧？即係喺呢啲位置都想擦鞋做政治衝勞，而呢個人就係而家嘅香港保安局局長，佢就將會為大家立23条啦。係 啊，咁佢立咗23条之後，佢就有功噶咯喎，有功之後佢又可能 做特首添啦，好唔好？ 係 啊， 有啲人都真係話可能佢做。 係啊，又有人問佢，佢就話。佢就話佢冇咁嘅才能啊嘛，妖咁啊！梁振英當年嘅話 N 屆都唔會選啦，個 N 係一字啊嘛， 當仁不讓啦，最後又話 係啦， 可能佢過兩年又話我開始有呢個才能咁咪去選咯，咁所以 咪、都係當仁不讓咯，係啊， 咁所以咪即係鄧炳強仲而家又不停又話可能要。立辱警罪啊，咁都立硬啊，又話23条加咩間諜罪啊，呢樣嗰樣啊，咁啊拭目以待啦。佢又真係一個前所未有咁中意發表佢政治理論嘅保安局局長嚟、就算李家超而家做政務司司長都冇佢咁 出位啊， 係啦、 曝光率咁高啊。 唉，咁又一講完呢個保安局局長，都可以講下佢下屬嘅，因為啱就係講龍蝦嘛。 哦，系啊， 系啦，咁啊，新任嘅海关关长就系一个女人嚟嘅， 系啊，原来话系咩阿曾国伟啊嘅老婆， 系啦，曾国伟，如果大家唔知边个咧，就系而家嗰个内地及事务局局长， 系啦， 咁我最对佢最有印象就系佢仲做紧入境事务处处长嘅时候咧，即系接受访问后边有个大大只碟，上面印住有习近平习主席嘅，即系证明佢几咁爱国，几咁中意习近平。 系啊， 吓咁 所以就呢个火箭升空咁样 样。系啊，咁啊两夫妻都而家两夫妻都啊唔系佢唔系佢老婆先系，就系国安委成员，即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啊，香港嗰、那个。 哦。 因为所有纪律部队都差唔多有嘅、即系惩教冇啦，就系、入境处啊、警香港警察啊。 啊、 海關啊，呢啲都係、 哦、 所以佢今日就即係撲街撲街林鄭，因為我唔係話佢撲街，佢真係撲街啊嘛。咁啊撲街林鄭都特登要同佢宣誓，即係尋日。咁、佢接受訪問嗰個何佩珊，好似叫即係新任海關關長，就係、是、話自己咩喂你海關，首先佢海關嚟喎，唔知點解佢我聽佢訪問咧，我唔知以為佢又係國安或者又係警察嚟喎。哦，他是说我会致力维护国家安全。 哦， 係啦，跟住例如啲咩，佢話 維護國家安全唔係國安處做嘅咩？ 係啦，佢都要做埋一份喎。海關你唔係應該緝毒啊？係， 總之 版權問題啊， 緝走私啊， 走私啊呢啲嘅咩？跟住佢就係話要維護國家安全，例如咧，其中其一就係咩走私龍蝦咁樣喎？ 係啊，即係咧，你唔好話龍蝦啫。 澳洲龍蝦係 啦，嗰個澳洲龍，因為澳洲係受呢個咩啊？ 澳洲龍蝦受中國制裁嘅，係啦，即係啲煤咧，啲碳都唔入得噶嘛，所以而家中國都發唔到電啊。 咁所以你個呢個打擊呢個走私澳洲龍蝦咧，就係維護緊國家安全。 冇錯啦，係啦，所以我喺度諗咧，嗱，走私嗰個本身就除咗犯走私嘅法律，仲犯埋國安法啦。而家咁食嗰個人咧，會唔會都犯法的？啊，我食澳洲龍蝦，咁係咪勾結嗰只澳洲龍蝦？咁我係咪都會犯國安法咧？ 係喎、哦。 跟住佢仲要話啲文宣咧，佢都會用方法去盜截嘅。 哦。 即係當然，我佢話嗰啲 咩文宣啊？ 佢話佢真係原文，佢就話即係嗰個訪問，佢話一啲可能會又引起一啲抗爭啊，即係一啲嘅文宣，佢都會嘗試去堵截。但我都想講，而家互聯網呢樣嘢喎，咁即係你海關諗住封埋網啊，諗住即係封埋互聯網。 仲有就係文宣關海關事嘅咩？ 佢話就係話入口嗰啲啊， 入口啲文宣啊。 佢點啊？我就係諗住點咧，即係拆開一啲紙睇下。哦，逐篇逐篇睇下有冇啲咩問題咁樣咧？ 咁其實即係我都知啦，好似而家呢個我哋要印啲咩期翻啊、還額啊、唔好話咩啊，啲遮啊，想印啲少少有政治色彩嘅咁啊圖騰啊，都唔得啦，仲邊有得入嚟海即係咩海關？ 冇政治色彩啊，當年黃色遮都唔得。 係啊，係啊，係啊。有一排係真係黃色遮都 有一期再誇張啲係遮都唔得㗎，我記得。 唔係咯，係 係佢都係擦下鞋啫，即係咁啊！保安局局長。 不過你唔好踩過界啊！人哋嗰個蕭處長做㗎嘛，咩蕭警務係咯。 咁仲有警務處又有一個嘅國安處處長咧。 當警務處廢咗啊！ 唔係就係咯，係即係攬，即係想呢個做埋你嗰份。 不過咧，講起呢個何佩珊升職咧，咁我當日即係我琴日啦嚇，起身一睇，咦咩？特海關關長鄧以海免職，炒魷魚咩？ 咁又唔係退休啫，香港嘅官點會俾人炒魷魚、啊？ 咁我就係話啦，公務員嚟嘅喎，點樣俾中央免職？ 退休嘅咋，退休。 咁我就即刻去揾下啦。即係究竟香港嗰呢方面嘅有冇公布啦？係咪？因為正常嚟講，佢係一個公務員職位咧，就唔係嗰啲問責嘅，即係咩政治助理啊嗰啲，就冇話即係被免職嘅呢、這個，即係嗰個咁嘅程式嘅，而係一定係退休。咁如果你退休，咁應該係由香港政府香港呢一邊公布佢退休，然之後話佢幾時開始就放呢個退休前嘅假期。 佢而家放假啦，佢而家放假， 係 佢而家仲放假。 但係個問題 係，就做新 我揾唔到喺香港呢邊嘅公布啊嘛。 佢潛咗水啊嘛。 應該就係香港公布咗先，然之後就話呢個特首咧就提名咧呢個咩何乜乜就頂呢個位啦，咁然之後咧就提請中央，咁啊中央就接受咗個任命啦，咁咧就呢個免職呢個阿鄧以海啦，咁樣樣先至係一個正常程序，而唔會令人而家咧就係話啦，啲人咧個個咧第一時間就係話嚇，點解突然之間炒咗阿鄧以海啊？佢係咪就係因為食咗嗰餐呢個幾千蚊嘅飯局 啊？所以就千祈唔好誤會，佢絕對唔係俾人炒嘅。 咁 係啦， 但係真係我唔知今日有冇啦政府嘅公佈啦，因為我喺 Facebook 度真係都唔見有人。咁我琴日就想呢、這個嗰啲學下人哋嗰啲叫做咩 Google Search 係咪咩？我都揾唔到呢啲新聞啦嚇，因為應該係由政府公佈，然之後先至再到去咩啊係啦中央。 但係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大家千祈唔好開心，絕對唔係炒。 而家已經 我自己覺得唔係炒嘅，因為最簡單就係保安局副局長都有去食飯啊，佢都冇事啊。同埋阿鄧以海咧，之前係盛傳會出任下一個廉政專員嘅。 咁嗱， 雖然而家啲廉政專員都係廢噶啦， 咁但係而家 係白韻六，就係話白韻六完咗之後，就可能鄧二海上。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個鄧二海而家咧，你拎個西瓜掉落海都揾佢唔到噶啦。即係唔好話揾佢啊！即係通常咧，啲人退休都會有啲。即係可能會講下啲廢話，話自己咧，我服務咗香港政府幾多年，跟住當中遇過啲乜乜乜乜乜誒，希望我迎來人生新一頁，亦都希望海關越嚟好。呢啲我都識講，佢哋好中意做啊嘛，因為等到人哋可以請佢哋食飯啦，又話阿大 Sir 你好威啊咁樣呢啲。咁但係佢都冇做到呢啲，即係總之 佢真係。咁所以究竟佢會唔會真係係高升咧？ 我 諗真係好奇怪喎。喂，如果佢真係要高升嘅話，咁。照計就應該要出嚟呢啲曝光嘅，即係 都要講幾句廢話。 因為光榮退休啊嘛，咁、其實佢係咪光榮退休咧？我都有疑問喎。因為咧，嗱，紀律部隊咁即係幫辦即係 officer rank 以上咧，係55歲咧係可以退休嘅。 佢57歲啊，鄧二海。 但係即係55歲咧就可以退休啦。但係你可以一路即係再做到佢60歲嘅。咁佢而家57啫喎。咁其實係可以仲有喎， 就係因為佢本身就諗住退休做廉政專員啊嘛，佢真係有啲人咁樣講嘅，咁但係就唔知啦。不過同埋嗰堆都係佢哋圍威威噶啦，即係 不過我都係覺得呢個黯然落場真係有啲似呢個用完即棄咯，係咪真係因為嗰餐飯咯？不過但係睇下咯，嗱佢放佢而家應該就係。放呢個退休前嘅假期啦，清假啦嘛，我哋即係公務員好多假期，尤其是佢哋咁高級，係咪？咁啊要清假，清完假咪就睇下咯，係咯。究竟係真係因為其實真係咧有機會高升，冇理由咁呢個暗春乜 咁低調係嘛？ 咁啊係， 佢哋嘅做事手法 唔似啊嘛，唔應該啊嘛。 不過呢啲都係佢哋嘅花生嚟，我哋當花生食。有樣嘢關大家事，即係我都啱啱有啲疑問就係咧，安心出行咧，因為之前就話係可選擇性去用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入政府場所11月1日開始生效，即係入政府場所，即係應該公共圖書館啊、泳池啊。 我睇就係啦， 運動場啊、 泳池、運動場、博物館、 博物館嗰啲就一定用安心出行。咁即係有一個疑問，咁法院同 佢冇寫話法庭喎、 法院同埋收押所嗰啲咧，咁即係如果我哋要探監或者要去旁聽，咁我哋使唔使又要嘟呢個安心出行咧？我覺得收押所就要嘅，啱我哋諗過。 收押所可能真係會夾硬嚟要嘅， 係啦，但 係因為懲教署阿英明署長都係一個撲街， 係啦，同埋佢話事噶嘛，跟住但係法院咧，唔係話法院 你唔制安心出行，我咪唔俾你探咯。咁你要唔要探啊？係咪？ 咁調翻轉就係法院就係，譬如我犯咗事噶嘛，我可能話唔係犯啲咩事，我當要交傳票，唔通我唔裝安心出行，佢唔俾我入去交錢咩？ 咁 所以我覺得法院可能就會唔同啲。 係啊，因為咧法庭咧，即係有啲庭咧係叫做嗰啲咩豬鴨牛一樣，即係咧嗰啲叫做無牌小販 啊， 傳票 式嘅 嗰啲， 過馬路啊，亂拋垃圾啊。 咁你呢啲唔一定嗰啲人唔一定有智能電話去裝安心出行。行嘅噃，咁你唔使去上庭啊，唔使俾佢上庭啊，咁唔得噶嘛，系咪？ 咁但系即系呢个就系我哋要谂嘅嘢啦。但系其实我哋继续谂落去，即系随时越嚟越多地方需要装呢个安心出行都未定，甚至乎有啲阿议员都话，不如要搞个健康码，大陆用乜，我哋用乜。咁我哋咪可以通關咯，咁樣添嘅。 咁我其實我又唔，即係如果咁嘅，你裝乜嘢碼都好啦，即係要同大陸connect 嘅。咁我又唔想大陸，咁我使乜要裝？ 我都係咁諗嚇，連梁振英都係咁講，唔翻大陸嘅咪唔好裝咯。咁我都係咁諗嘅。 係啊，唔翻大陸噶，我唔翻噶啦，再翻嚟做咩啫？有咩好玩啫？ 不過即係又係淨有一次證明，明明當日呢、這個出呢個安心出行呢個 app 嘅時候咧，即係政府其實都係一年零前啫嘛，佢都講到明係唔會強制性要大家一定裝噶，大家可以填紙仔噶，咁啊選擇性嘅啫。咁但係而家入政府場所已經係強制性啦。咁亦都令我諗起咧，其實就係前兩日過嘅呢兩日過嘅一條法例，都係反口覆舌嘅。 醫生嗰個嘛，係咪啊？ 其實本身咧就係話係非本地培訓嘅香港人 係啦， 先可以咧用呢一個條例咧免呢、這個 執業試嚟 執業試嚟香港去執業嘅。咁但係最後改一下，唔知點解變成咧。 係總之，即係簡單嚟講，咪就係喺海外培訓嘅任何人。係 啦，非本港培訓嘅任何人都可以。 咁 就邊啲人嚟咧？咁梗係中國大陸啦。 係啊，我哋北望神州大灣區接軌最多係佢哋啦。 即係最搞笑嘅就係嗰個叫做方津新醫生啊，佢話俾政府呃喎嚇，你滿頭白髮噶咯喎。 佢都有自己，佢都話自己 naive 嘅咁。 嚇 ，naive 今時今日你即係經過咗咁即係嗰個社會咁動盪之後， 天真咯，天生嬌喎啲 friend， 仲係天真， 天生啊，天生無邪啊，佢哋。 唉， 咁。 不過咁， 我其實覺得咧，陳佩賢就係佢即係嘗試去投反對票啦。咁但係我都覺得係中間派啦。跟我好記得有個訪問就係話咧，其實佢唔係話想保住香港本地醫生飯碗，佢係就係話擔心香港醫療質素會下降。 唔使擔心，一定嘅。 係啦，同埋我調翻轉覺得，其實我就算擔心香港本地醫生嘅飯碗又有啲咩問題啦？即係我就係唔明啦。你個業界嘅，我哋本地人，我而家擔心翻本地人嘅飯碗啦。如果我而家同你講，我輸入1000萬，即係廉價勞工嚟，全部取代曬我哋都係會驚自己飯碗啦。所以我就係到而家嗰啲人咧，即係講嘢都仲係好唔貼地，驚驚青青咁，其實好奇怪嘅。咁但係 anyway 呢個已經通過咗啦，咁所以個醫療水準應該就肯定會下降噶啦，我哋自己都覺得。 唔使懷疑，唔使抱呢個希望。 唉，咁所以大家真係要保持身體健 康 啦。 健 康係 啊， 睇少啲醫生咧，咁就唔使見到嗰啲新香港人做嘅醫生，我諗。 琴日。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琴日定係前日？我唔記得咗啦，嚇邊一日啦？又係去旁聽啦，有個朋友咁樣，咁啊跟住就講緊話呢個通過咗啦。咁啊嗰個有個師奶就話嚇，佢哋講嗰啲話，如果我唔識聽，有冇翻譯㗎？我話嚇，咁啊梗係冇啦，你唔識聽啫嘛，你閣下嘅事啊，仲會提供翻譯？佢哋講普通話啫嘛，你唔識聽啊？咁啊你閣下嘅事啦。係 你問題，冇錯啊，你應該要嚇，唉，真係大灣區啊，總之而家就係。咁所以今日都差唔多啦。 系啊。 咁但系又系临尾先记得啦。如果大家真系有余力嘅话，可以支持呢个人力嘅，即系捐款俾佢哋啦。其次，亦都可以系好多唔同大家都知道嘅环押人士，佢哋嘅披藏，大家都可以喺佢哋上面咧睇到唔同嘅消息。咁包括阿快必啦，当然，咁大家都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去支持佢哋啦。咁而有一啲即系讲咗过好多次，即系石墙花倒闭咗之后咧，咁就不妨周围去睇下有冇身边嘅人需要帮手。咁我觉得嗰啲咧就更加需要大家帮嘅。咁大概系咁啦。咁下个星期再见。咁我记得10月14日都會再提嘅，就快啲就會係陳詞，都希望大家去升門去。 OK， 係啦，好，咁今日時間差唔多，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著多件衫，大家身體健康。 係咯，涼咗啦，我都著。係啦，好啦，拜拜。